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1集。人不如虎二。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，定京城的神府中，原先的西院里点着小小的灯，陈若秋和常在清正在说话。陈若秋笑着说道， 这帕子上绣着诗文真是好看得很，清姑娘的诗便是学士府的姑姑们也比不上。原先我不晓得心灵手巧是个什么话，现在瞧着清姑娘倒是彻彻底底的明白了。 常在清抿嘴一笑， 夫人过奖了，只是在清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，整日白吃白住着，心中又过意不去，只好绣些手帕，不值当什么钱的，还望夫人不要嫌弃才是。 不嫌弃。 陈若秋瞧着那手帕小心翼翼地折起来收进袖中，微笑着说道， 这样好的东西我得藏起来，否则月儿瞧见了又得从我这里顺走，他在我这里瞧上了什么总要磨着我要过去，这帕子精巧我可不舍得给他。 夫人不嫌弃就好，若是二小姐喜欢，我再为她绣一条就是了。 那感情好。 陈若秋也笑了笑， 这样就不怕被月儿顺走心头号了。 他笑着看向常在清问他， 说起来我之前与清姑娘说的那些话，清姑娘考虑的如何了？ 陈若秋之前与常在清闲聊的时候说起过审讯的事儿，如今常在清在神府里其他人都见过了，除了搬出去的大房一家。陈若秋便是提议，既然是沈老将军的老部下之女，常虎又是沈老将军的救命恩人，自然而然的沈信定然不会排斥常在清的，而沈信又是沈老将军的嫡长子，于情于理常在清都该前去拜访一下的。闻言常在清犹豫了一下，笑着摇了摇头， 我如今过来打扰夫人已经是很过意不去了，怎敢再去打扰沈将军？况且在清这次上定京城不过是为了躲避那官家公子，只要事情一过，在清就会离开，倒是不好让沈将军知道此事。 我说清姑娘什么都好，就是太过客气了。 陈若秋仰怒道， 常家和沈家的关系这般好，你与我们就是一家人，说什么叨扰不叨扰啊。听闻清姑娘小的时候大哥也是见过你的，你便是大哥的妹妹，大哥怎么会觉得为难呢？你若是真的在定京城不去见大哥，大哥回头知道了怕是还会生气的。 常在清不语，陈若秋拍了拍他的手， 再者说你既然是要躲避柳州的那家人，大哥那里却是更方便些，他们府上兵丁众多，护卫把守也严实，柳州那家就是追到了定京城，瞧着大哥的份上也不敢轻举妄动。我既然将你当作自己人，便也就清清楚楚地告诉你，大哥那里才是真正能庇佑你的地方。 提到柳州的那家人，常在清变了变脸色，面上又开始出现了一些犹疑不定的神色。陈若秋接着说道， 清姑娘，你便是当去自家大哥府上做客一段日子，有什么可担忧的呢？ 三夫人不知。 常在清勉强笑了笑， 毕竟时日已经隔了太久，沈将军记不记得在清尚未可知，况且还有沈夫人、五小姐和大少爷，平白无故地住进去个人，只怕多有打扰。 这你便放心吧。 陈若秋闻言也笑了， 我那位大嫂性子最好不过，因是武将家出来的巾帼英雄，直爽率真，没什么心眼，为人也良善，知道了你的事同情还来不及呢。况且大哥家里没有别的女人，大嫂平日里想找人说说话也难，瞧见你保准会对你很好的。至于大哥和五姐儿，都是懂事的孩子，更不可能同你起什么争执的。 陈若秋瞧见常在清有些动摇的神色，笑道， 这样吧， 青姑娘若是觉得不错，回头我就让人替青姑娘写封帖子送过去，就不提咱们沈府，有青姑娘你的名义，这样也不会惹人误会。青姑娘就先去大哥那里拜访一次，瞧瞧大哥是什么态度，觉得不妥回头不去了就是。 常在清想了很久，终于下定决心一般的点了点头，对着陈若秋感激的一笑。 三夫人事事为在清考虑周到，在清多谢三夫人。 瞧你越来越客气了。 陈若秋笑着站起身说道。 天色也晚了，我便不打扰你休息，明日我写好帖子就让人送过去，青姑娘什么都不用管。你这般通透又聪慧的人儿，没有人会不喜欢的，只怕大哥大嫂见了还会高兴多你这么一个妹妹呢。 常在清便又笑着称不敢。等送走了陈若秋，赵嬷嬷过来收拾桌子，方才陈若秋和常在清说的话都被赵嬷嬷听在耳中。赵嬷嬷问道， 小姐，那沈三夫人好端端的怎么会提起沈将军的事儿啊？莫非是想赶小姐出府了？ 常在清沈笑一声， 原先我还不明白沈三夫人到底想要我做什么，如今却是明白了。沈三夫人这手算盘打得极好，她是想用我来对付人家。 赵嬷嬷一惊， 小姐，沈三夫人想要小姐做什么？ 常在清在桌前坐了下来，神情变化莫测。他不是傻子，陈若秋话中暗示的意味他不是听不出来，说唯有沈信能够庇护他的安危，若是能进沈府一辈子，便一辈子也不用担心柳州的那些人找上门来。说罗雪燕出自武将世家，个性率真爽朗，没什么心眼，就是罗雪燕脑子笨不好使，容易对付。至于沈姓后院中缺女人，就暗示得更为明显了。若是常在清能进去，除了对付一个并不怎么聪明的罗雪燕之外，其他的根本没有后顾之忧。 沈三夫人既然这般看重我，我也应当先去瞧瞧究竟是怎么回事。 小姐这是要去沈将军府上？ 赵嬷嬷愣了一下。 您知道沈三夫人打的坏主意，小姐也要去吗？ 用好了便不是坏主意。 常在清摆了摆手。 住在沈府不是长久之计，我也总要为自己的未来打算打算。无妨，我只是去瞧一瞧，若是有什么不妥，自然不会跳进去的。 赵嬷嬷仔细地看着他。 若是觉得还不错， 常在清淡淡地笑道。 沈三夫人也算是称了我的心意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